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马潇。今天是十一国庆节的第二天，七天假期里，我们在每天的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里为你安排了一组十一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当中，除了为大家介绍十一节日里京津冀三地的演出、展览、游园和活动资讯、出行信息之外，京津冀之声 FM100.6 还联合北京出版集团在假期当中推出了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七集选播将会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考古北京系列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京东的文明之火上宅村。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于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崇礼的骑行攻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十一特别节目的详细内容。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送来，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第三届艺术让生活更美好全民艺术普及月日前启动，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在此期间，北京全市各区将会举办各类的线上线下艺术普及活动1059项，共5508场。 活动期间，各参与机构将邀请国内戏曲、文学、戏剧影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国学、手工艺制作等多个门类的专业人士，集中开展公益讲堂、直播带货、亲子互动、手工体验等，普及文化艺术知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提升人民群众基本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 虾米音乐是一代人的情怀，他的离开曾令无数的音乐爱好者惋惜。9月24号，大麦宣布成立虾米音乐娱乐内容厂牌，宣布组建独立的音乐演出事业部，全面推进音乐演出厂牌化运营。韩红、陈伟霆等22场主流音乐演出及音乐节正在策划当中。 虾米音乐娱乐首个自制音乐演出 IP 虾米音乐节也正式官宣，将推出室内和户外两个版本。虾米音乐节室内版将于10月2号到10月7号在北京大麦66 Live House 举办，以 Another Life 为主题，采用6日制单元式制作模式，通过高品质的现场音乐产品打造音乐艺术与理想生活相融合的新消费现场。 此外，虾米音乐娱乐还将会在影视音乐业务上重点发力，新人 Live House 巡演计划也将会在近期启动，首轮巡演有望年内落地在天津、杭州、南京等6城，预计演出24场。 为了丰富国庆期间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天津市委宣传部组织各有关单位在国庆期间精心筹备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据天津演艺网大数据统计，9月30号到10月7号共有225场演出与观众见面。京剧、地方戏曲、话剧、亲子剧、音乐歌舞、曲艺杂技等轮番上演。 天津京剧院杨家将、天津歌舞剧院月圆金秋情戏渤海、天歌民乐音乐会、天津交响乐团午后圆舞曲交响音乐会、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雷雨、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布袋木偶戏中国成语故事、天津评剧院革命家庭红色评剧演唱会、